列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叫醒您的耳朵，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舞一排音符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依靠 不错，各位去哪里环游四季，感受了一下爱的氛围呢？那么周一收心回来要上班上学了。那么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啊，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大家都猜得到的互动话题了。 对，我们早秀呢 如果熟知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大家呢一般来说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都会去猜测一下，哎，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不是这样或者是那样。但是呢说实话，中签率的这个成功率是不太高的。 那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成功率会很高， 非常高啊。 那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哈，你觉得今天的互动话题会是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郭鹏来还有静瑜来碰一碰哈，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默契。那先来了解一下这周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来说都是不错的，适宜做户外活动或者是居室通风。夏秋之交了，现在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早晨气温会比较偏低，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适当增加衣物，以免受凉感冒啊。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呢山区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只有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5%。大家会发现秋天来了之后带来了凉爽的天气，同样呢我们这个湿度哈也是骤减，所以大家来到了最干燥的北京的时候了。那么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有80%。了解完了天气状况，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各位的猜到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哈。 是怎么有人叫月月鸟呢？ 我们真的有个听众叫月月鸟啊， 敢跟我抢功啊？ 是你的小号吗？怕大家猜不到。 并不是啊。 张林特提到了教师节，月月鸟说肯定是你跟老师之间发生的最难忘的事情，我们怎么会取这种小的时候大家最害怕的作文题呢？ 对啊，张林特说教师节这个太笼统了，因为肯定是跟教师节有关系的，对不对？ 还有冠军说教师节送给老师的礼物，现在说有点晚吧，大家应该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A186 这个比较这个这样人觉得特别温暖，又让人觉得 有点害怕， 可怕，印象最深的班主任， 印象最深，这个有点害怕啊。看看今天签到前十名的朋友有没有上榜的，来看看第一名梦回唐朝，第二名刘小丽的眉毛，哎，她最近经常上榜哦。第三名李丽，第四名赵小月，第五名是陈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麦兜 and 布兜，第七名 Jackie， 第八名天时，第九名任静，以及第十名果味 VC， 加果 VC 加哈，这位朋友。 很多朋友其实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都猜到了，今天的话题呢肯定是跟教师节有关系。但是啊，多拉娜另辟蹊径的问我们说，今天难道不应该聊一聊十一到底去哪儿玩吗？ 太早了点吧， 这有点确实太早了。 今天聊十一去哪玩，明天我们可以聊聊过年期间我们准备去哪玩。 这不是刚刚过完了一个周末嘛，收一收玩心啊。9月10号教师节，今天要来聊的当然是跟老师有关的话题，不过不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说你印象最深的班主任，总感觉有点后脊背发凉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话题？ 今天想问问老师的哪一句话让你印象深刻， 感觉更加后脊背发凉。 哎，没有啊，这是很好玩。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经常会过来吐槽的，比如说老师就会说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对， 后来发现师弟说，叔哥，老师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老师就没教过好学生，每届都很差啊。 老师哪一句话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老师的哪一句话真的鼓励了你成为你的座右铭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对话老师。 变得更加潦草，从你的角度划分人之处，三六九的会不会太离谱，我不喜欢别墅，不代表糊涂，每个人走也是自适合自己的路，不做大人物其实分很满足，请别对我动怒。老师说下课前的那3分钟最能耐，不停看表多少时间能飞奔起来，我成绩又不坏，却坐在最后排，是否在你心里我也淘汰。 必那么严肃，何必那么束缚，何不让青春自己做主。下课前的那三分钟，不停看表，多想时间的飞奔起来。我曾经有过怀疑，却坐在最后排，是否在你心里我也跳台。下课后的那十分钟多愉快，坐在走廊角落约会喜欢的女孩，她擦伤在身怀，让你嫉妒分开。我写见到的文采不大写情书的一半，你做学问的本领有没有留下剩一半。 下课之后的十分钟多愉快啊。但是看了一下大家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的回复，请问我们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吗？怎么你们说的这些话我都听过呢？ 来看一下果味 C 家呢，说经常跟学生们说，如果你听写不合格就罚你写一百遍。 嗯，对，我们老师会说，而且经常是英语老师还有语文老师。对， 你知道我当年罚抄那个一百遍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小心机，到第二十遍了以后呢，我拿了复写纸垫在底下，自以为老师不会看得出来。小老师看到以后说，这一百遍写的还不错，再来一百遍吧。 再来一百遍，你也是敢拿复写纸？你觉得老师傻吗？还有食草动物提到了一个你们肯定会听到过的老师说的话，我在楼下都听到你们班说话了。 真的是一个老师说的 是吧？大家都有同一个老师，那么老师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深刻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刚刚提到了一首啊，就是说到整个年级就你们班里最吵，还有就是我在楼下就听到你们班说话了，真的让人感叹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位老师啊。 是，然后呢我们刚才呢，我就忽然发现一句今天的 MVP 感觉已经提前诞生了啊。这个绝对是你们没给老师学，是给你们自己学呢。 对，这也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应该也教过你吧，招财喵喵。还有点点的爸爸也提到了大家绝对是梦魇啊。我再说两分钟啊， 这是一个老师说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工作以后呢，领导也经常会说这句话啊，这个会再开两分钟啊。 对对对。还有呢，就经常是语文数学外语老师会过来告诉你说啊，今天那个音乐老师让我替他上个班，美术老师让我替他上个班，体育老师说你们不用去了啊。就总感觉音乐美术和体育老师很没有地位。 对，多拉娜说老公说对他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多聪明的脑子啊，就是不用。 哎，我老师有一句很相似的话叫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是你们没有。 但我今天忽然想起了我小学老师的一些话，他当时那些话呢有浓浓的个时代特点啊。他说这个责人言责己宽，你们这些人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说别人的时候就求全责备嘛，说到自己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怎么这么大设限啊。 对，那今天问问大家，老师的哪句话让各位印象深刻？可能更多过来都是一些好玩的啊，或者带一点吐槽性质的。但其实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也很强的影响了你的人生。比如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座右铭就是我读研的时候一位老师的一句话，就他跟我说了简单的几个字，但是我觉得哇，好有力量。 座右铭好感，对，座右铭说出来， 重复是有力量的。 哎，还感觉还真的是 对吧，就是你仔细琢磨，我觉得这个话有很多层的深意，就是重复是有力量的。那这句话呢真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觉得就一定要刻苦要去努力。那么提到了老师对你的影响呢，就让我们想到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放牛班的春天，太经典了，很多人都看过。 哎，没错，根据法国经典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来改编的同名法国的音乐剧将在明年制作中文版，并且在中国上演了哈。而且呢法版的音乐剧呢会由电影的原版 班人满打造，这样听起来呢，感觉好像就是一部能够保质保量的精品了哈。 对，因为这部电影其实非常经典的就是它电影当中的那个原声，就是音乐的那个部分。 对， 其实听到顾名思义嘛，放牛班的春天，放牛班大家就各种玩啊，就是学生也不好管，那是因为一位老师的到来，然后教他们合唱，整个班的孩子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 那当这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你应该也就被带入到了电影当中的那个情境里面。 嗯， 那么北京呢，是作为放牛班的春天全国海选的第一站，他们的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巴拉蒂将会亲自来坐镇，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小演员参与到音乐剧的演出当中。 这个厉害了啊，看看有多少人能够参与到这部戏的选拔当中，能够被选上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主题曲。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那刚刚有朋友说哇，把它带到了音乐之声的电影当中了，北太李博也非常的经典啊。 嗯， 提到这样经典的旋律呢，当然也想到了这么美妙的童声，是因为一位老师的到来，才让整个放牛班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跟活力，然后变成了好像就是整个天籁的童声合唱团一样。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是确实有非常大的凝聚和力量，而且呢可能会让学生来受益终生啊。 嗯，那么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也想看看大家老师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深刻呢？ 嗯， 哎呀，我觉得这个月月鸟，我暂时先叫他二号好了。 我刚才说了，月月鸟呢，以后呢就请叫他叫月月鸟二号，因为正牌就在这里、啊。 对对，本尊在这里啊。但这句话老师经常说的，大家一定印象深刻了。 嗯， 奇变偶不变，正负看象限。 你看你数学学就不好。 我们叫符号看象限是吧？我印象中好像是符号看象限。 忽然好像感觉就是。弱弱了一点点啊，我觉得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谚语或者是口头禅出现在老师的嘴中，但是呢你许久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你对那门课比如说物理啊或者化学之类的唯一的印象了、 奇变偶不变哈。豆芽、这个我们说初高中的老师都说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对， 所以 哎 劝大家呀经常用手抄一抄。 对，但是我觉得 Fold 这个答案呢，我就觉得好像感觉热血澎湃的感觉。他说我们的硕士导师说你们的研究目标就是把我给养成院士， 把我培养成院士 啊大家一起来做研究、那么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到了老师对他来讲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话、刘声会说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不蒸包子争口气啊， 感觉全部都是某某厨艺学院的学生，开玩笑了。 丁哥也提到了说这道题白给分儿，一定要记牢，这应该是文科生吧。 还有句芋头这几句话是感觉是就整理纪律的时候所用的好几句词啊。他说、别以为我看不见你们在下面的小动作哈、你们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了、 那就我老师也说过这样的话啊。 对 对，还有 D 也跟我们提到了说第一次物理课老师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好玩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怎么说？ 他说我姓贾，但是我教的知识真。 哎、我们的一位贾老师对我影响很深啊，也说过这句话、然后贾老师还有后半句，你看你们那个班主任人家不管讲什么人家都姓好， 所以他都是好老师、 大家好，我是好老师，我是好老师。各位呢，把老师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有票要送给各位的。 是，我们来看一下，9月15号呢，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一次呢，演出的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来给大家来一起送上哈。 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一个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呢，也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夜晚了。 那时光四重奏的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了第十二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或者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老师哪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刻，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有可能去领票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许巍的歌声一起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当中，回忆到和老师在同一间教室当中，不管他当时说的这些话哈，你会觉得说哎是开玩笑，或者说老师会给你一些正向的鼓励，那么其实回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怀念坐在校园当中还有老师站在讲台上跟你讲授知识的那个画面。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我们继续带领大家领略老北京小吃十三绝的风味。上周介绍了驴打滚给各位，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爱窝窝。每一年农历的春节前后，北京的小吃店都要上这个品种，一直要卖到夏末秋初，所以爱窝窝也属于春秋品种。不过现在呢，是一年四季都有供应了。爱窝窝呢，是先用糯米洗干净浸泡，然后放入笼屉当中蒸熟，晾凉之后揉匀，揪成小剂，然后再摁成圆皮，包上核桃仁、芝麻仁、瓜子仁、青梅、金糕、白糖，拌成馅儿，就成为了明万历年间称之为窝窝的食品。但为什么后来又叫爱窝窝呢？在清朝李光庭的《香宴解方》一书当中有说明，说因为有一位皇帝非常喜欢吃这种窝窝，想吃或者要吃时就会吩咐说欲爱窝窝，所以后来这种食品传入民间，一般老百姓也不敢说玉字，所以省去了玉，就称作爱窝窝。那么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具有浓郁北京特色的西游乐队带来的老北京。 老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望红色的门啊，老爷子家的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月子票有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煮咱锅贴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那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啊，老北京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 Thank you.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怎么样？就问你馋了没有？ 哎呦，卤煮火烧一出呀！ 豆汁焦圈啊，这是来自西游乐队的老北京。很巧的是，西游乐队昨天晚上也来做客我们九七四了，在九七四 live show 当中，大家听到他们的京味摇滚。 哎， 那么今天呢，音乐早餐来为大家送上了老北京小吃十三绝，明天依然有非常精彩的内容为大家送上。 嗯、 但是昨天还有前天两天呢，我的朋友圈呢又被各种演唱会刷爆了， 是吧？ 火星人华晨宇来到北京开演唱会了， 对。火星人火星人华晨宇呢，这一次演唱会呢，其实确实呢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而且呢现场呢他演唱了三首新歌，寒鸦少年、降临以及斗牛，这些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兴趣啊。 对，那这首新歌叫做降临，当中呢有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大家都知道花花改编非常的厉害、 哎、 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登上歌手舞台的时候，他的很多的改编都让大家觉得哦好惊叹呢、啊、 嗯， 就是功力很强，然后唱功也很强，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把控都很厉害。 是，我觉得华晨宇呢每次都可以把一首歌曲变成完全他自己的风格， 对， 而且呢他自己也非常喜欢中国风的改编哈。他说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音乐是非常高级的，所以呢经常在他的音乐当中能够听到中国元素。 对，那除此之外呢，在舞台上华晨宇还表演了高难度的后空翻的动作， 这也做得了。 哎，对，我昨天朋友圈当中就有人说不会唱什么什么的杂技演员不是好歌手、嗯、就是指在演唱会的现场啊真的还挺厉害的，有一些什么边唱边翻啊，还有翱翔与鸟巢上空的一些设计。 但他自己这么说的哈，鸟巢就是用来飞的嘛， 鸟巢 我觉得应该是用来起飞的，对不对？毕竟它还是个巢穴嘛。 是，但是能够在鸟巢开演唱会而且一连唱两天啊，也确实证明了花花的人气 厉害。 那这一次的火星演唱会呢是在北京演唱了，在现场呢花花除了自己的歌之外呢还有很多歌曲的 live 的版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想送给大家的这首 live 的版本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花花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的这首歌、 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山海，特别是当副歌起来的时候啊，感觉到一个歌手的魅力就是可以整个的把你点燃。 我看着天真的我自己出现在没有 向上，还是阳光，雨打火的心脏，总会经大劫重重，有够的海洋，大捞起尊严力量，感情温度的高高，最适当回忆逆光，不会恋人的假象，在永夜编织方向，当黑暗前翻烛光，你是藏还是不藏，长风破浪雨飞扬，抵不过红鬼不想，所爱隔山海茫茫，未知为一首歌唱，自己的心中对抗，你不会是个人方，于是不欲盖弥彰，那分离四两伪装，转身面对是过往，早明白，早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 来自华晨宇 Live 版的《山海》， 太有爆发力了哈！ 对，我特别想去听花花的现场，我觉得现场一定特别的燃。 嗯， 那么也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像梦幻 Monica， 还有像刘湘湖，应该也都是出现在了这一次花花的火星人的演唱会上，感受了一下花花的魅力哈。 是，梦幻 Monica 呢，非常非常兴奋，发了多张图片啊，证明自己当天确实有去到现场。 不是为了证明，主要是缠缠你们，给你们发几张大片拉仇恨啊！ 哎呦，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了哈。 全场嗨爆啊，感受到了一下现场听演唱会的一些魅力。那么各位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想要问问大家，老师的哪一句话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嗯，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很多印象最深刻的话，比如说像木土佳佳跟我们说，初中的时候啊，数学老师每一次讲到难题都会说，同学们这道题很难啊，我们一起来在黑暗当中摸索吧。 突然感觉老师是这个光明的领路人哈、啊。 是，那也别忘了像木土佳佳一样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次也是有悦享四季演唱会的门票送给各位。 科技架控要你尝鲜，购东风标致4008即时可享万元尝鲜基金，更有两年零利率超优待，全额购置税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当地经销商。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说？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啊！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安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看新车啊！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hey say oil and water don't go together。Rules say can't be flipping switches in stormy weather。I'm living on the edge, but they're tripping up. Maybe thi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Maybe I don't care why I'm giving up. The dose of dose of love I forgo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But they think they're clever. They say hearts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won't last forever. I'm living on the edge, but they're tripping up. But baby, this love is different. Opposites attract. Opposites attract. Baby, opposites attract. Pain is the enemy. So this won't be the enemy. So break it is the remedy. Love is our destiny.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Love with you. I'm in love. Jessie J, Love Will Save the World. 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 这首歌最后营造的这种气氛，有没有觉得就是那种很静谧啊？ 是，但是早晨听起来莫名有一些小小的诡异的感觉啊。 我们来看看各位今天发给我们的老师的哪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呢？ 来听听这句话，宋伟说啊， 哎呦，这个 清气还原氧化铜，先通清气后点灯。 就我得仔细看看，我还以为是一句绕口令呢。清气还原氧化铜，先通清气后点灯。请你给文科生普及一下， 是哪门课？ 化学。 哎，那还可以哈、啊。 我不会连这个都不清楚吧？ 是哈、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土木木土佳佳说，初中的代数课老师呢，每次讲到难题的时候，都会说，同学们这道题很难呀。 是，我们要在黑暗当中摸索。刚刚又分享给大家了。那像顺其自然也跟我们说，初中的时候呢，我的数学老师为了给我辅导，所以就对我说，只要你遇到类似的应用题，就用我现在教你的方法去解决，肯定没问题。 嗯， 从此呢，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而老师的话到现在也记忆犹新。那么今天是教师节，感恩老师，也祝老师节日快乐。 嗯，哎，太棒了哈。另外呢，这个管妹妹呢说，高考前呢，班主任说，高考不是你的终点，考不上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我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位老师，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确实受益匪浅。另外呢，我女儿今天生日，也是我最好的礼物了哈。 对，管妹妹也跟我们提到了这样的老师对他的影响啊。曼云书也提到了说，高三的时候呢，语文老师跟我们说，孩子们赶快好好珍惜自己高中的生活吧，到了大学呢，就再也没有像现在高中时期的感情了，高中同学的情谊是最纯粹的，而我现在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也是。哎， 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呢，初中和高中都有一些， 相对来说啊， 对，但是就老师说的那句话，就让大家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因为今天来回顾老师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深刻，其实它都是你童年没有办法去磨灭的那一段非常深刻的回忆。 是，而且呢，我会发现今天呢，其实我们的总体来说留言分成两波，一波呢就是大家当时觉得特别可怕那一波，那其实 就开老师玩笑嘛，什么 是是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丢丢手的没带就是没鞋。 但我跟你说啊，其实最可怕的，其实刚才太子有说到啊，是。明天让你 叫过来一下， 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啊，绝对是最可怕的一句话，对不对哈？ 对，那还有另外一波呢，就是真的是感恩老师。其实大家都是在怀着一个感恩的心，但是就是写说老师更多的一些非常的对他来讲正面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冰雪晶莹也提到了，中学的英语老师对我说，你改变不了环境，那么你就要适应环境。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 但我觉得豆芽爹这句话呢，其实好好想想也真的会受益匪浅。他说初高中老师都说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是，刚刚有朋友提到过哈，像老师的一些话真的就是言简意赅，可是你仔细去咂摸一下，那个真的是有很多的人生哲理包含在当中。 其实老师也是总结了很久，因为老师不想用大段的时间来告诉你，你直接一句话扔给你自己想去吧啊。 当我们小的时候呢，老师是那个传道授业解惑教授我们知识的人，那么长大了之后也有自己去探索知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去读书。那么在9月6号呢，开始发售了2019年新版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有了一些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了。 我们知道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呢是从1955年就开始问世了，而且收集了经过认证被冠以世界之最的五花八门的记录。那比如说最新版的收录了世界上弹跳力最强的狗，以及年龄最长的空中飞人、杂技女演员、一分钟制作最多香肠的人等等等等啊。 想到这个世界上弹跳力最强的狗，我就很想知道它到底能跳多少啊。这是英国马里兰州的一条名叫羽毛的狗，它可以跳高超过191.7厘米， 怎么样？有没有 超差不多有2米啊？ 是， 狗这么厉害？我的天哪！ 而关键呢，主人说他是从一家救助中心来收养羽毛之后呢，观察到他惊人的弹跳力，而且呢对他进行了专门训练。听到没有？别人也是专业运动员哈。 是，那刚刚有提到说花花在这一次自己的火星演唱会当中哈，玩了一些高科技的炫技，什么后翻呐、啊， 这 杂技、啊、 太快了。 我们刚刚有一个就是年龄最长的空中飞人的杂技女演员， 啊、对。 对，那这是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太太，叫做贝蒂。那她已经85岁了，还能够完成杂技当中空中飞人的这一项啊，所以她也是入选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了。 是，当然呢，她的这个动作也非常专业。她自己呢说，她的成功呢源于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并且呢希望用这样的经历去鼓励一下女同胞，不要55岁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人生很长。你看我78岁了还能翻跟头呢哈。 是，那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呢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一些项目，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但接下来这首歌我非常好奇哈，你说大张伟写这首歌的时候申请过世界吉尼斯纪录吗？ 怎么说？ 他把这首歌叫做《世界上最可爱的歌》。 I love you。我爱你的那，我爱你的那，我爱你的那。 我的娘，我的娘，这个娘，世界再大，我只奔着我的娘，我的娘，这个娘。玩心再大，我只装着我的娘。哎，沙啦啦啦啦，别说话，快听我吧。里巴谁里阿娜达，来西扎扎扎扎扎，有我跟着陪你呢。Everything will be over。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儿？过来让我倍儿个你的小脸蛋儿，黏黏糊糊，腻腻糊糊，就要这个样儿，把你我的心连成串儿。你的那个最贴心的人在这儿。是你天天挂嘴边的小伙伴，晃晃悠悠嘻嘻哈哈刻入你心坎，手牵手一杯的香菇花。我在鼓里呢，我在鼓里呢，我在鼓里不在那些话。你就没去吧，你就没去吧，你就没去吧。我在不信呢，我在不信呢，我在不信你会认够了。我爱你的呢，我我爱你的那啊哦， 我的娘，我的娘，这个娘，世界再大，我只奔着我的娘，我的娘，这个娘，玩心再大，我只装着我的娘。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戴眼镜可以跑步吗？一般而言，人们在运动的时候希望轻装上阵，而戴眼镜跑步会给跑者带来很多的不便。比如说当流汗较多的时候，眼镜可能会随着汗水往下滑落，或者是跑步的时候眼镜会上下跳动等等。所以呢，跑步的时候能不能戴眼镜当然是最好不要戴了，尤其是那些近视度数在300度以下的跑友，他们在摘下眼镜之后才发现远方的事物的轮廓整体上是能够看清楚的，因此不戴眼镜也并不会对跑步运动产生多大影响，可以放心的去掉这个累赘了。当然在去掉眼镜之后，最好呢戴上一副耳机，因为音乐在跑步当中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宥嘉为你送上的 Fly My Way。 如果要飞翔的话就带上我的方向。 身体变得起来就准备要起飞，爱是我的入场券，陪我远走高飞，踏上彩虹浮现前不如飞，我们没有翅膀却能不一样飞。可是我有我世界，飞到母亲的疆界，打开了新视野，从云端俯瞰世界，有一种朦胧的美，一边华丽探险一边空中约会，需要你的爱给我更完美的航行。可是我有我世界，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好的，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在早安乐秀的节目当中来跑了跑啊。当然呢，这个我们当中有非常专业的跑友 Charlie 啊，他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个，我跟你说啊，你有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呢，看不清轮廓，要看不清地面，想要速度不影响的话，最好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不然的话呢，可能也会有些问题哈。 早安快跑，新的一周同样的跑起来啊，而且在初秋的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大家去晨跑一下。那么公爷米呢，更了解我们节目的说，哎呦，假跑的这个又来喽，假跑 别老这么说，你看我这两天确实还是跑了不少的，你看吧，是不是啊？你有看出来吗，静姐？ 这个 决定咱们俩接下来配合状态，就看你这句话了 啊，跑得特别的认真啊。那各位，其实啊，我们两个这么卖力啊，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营造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早晨起来要吃早餐，还是每天要运动一段时间，都希望大家可以伴随着我们的节目收获一天的好心情。 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来自于法国一线的先锋戏剧了，而且这一次呢，这位原著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来自于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加缪的最得意之作《围城状态》，10月5号到6号，法国巴黎城市剧院首度重磅访华，会为我们送上这一部得意之作啊！ 是，那这一次呢，法国巴黎城市剧院是法国最重要的剧院之一，在当代戏剧和舞蹈领域，跟法国的老牌剧院，就比如说像法兰西戏剧院啊、巴黎歌剧院啊，都是齐名的， 对， 就水平和层次非常高的。 是， 那这次演出的《围城状态》是出生于戏剧世家的法国当代超人气导演。巴黎秋季艺术总监伊曼纽埃尔·德马西莫塔2017年的年度力作，之前就曾经在欧美11个城市都巡演过，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反响。 是，这部剧呢是写在二战的后期，表现的是关于大瘟疫主题的一个宏大的预言。瘟疫呢伴随着死亡，是以非常具象化的形式来出现的。在人人自危的围城当中呢，一对男女青年是以不再恐惧的姿态，突破了戒严之下的集权统治，唤醒了人们的希望。你知道加缪实际上是和萨特来齐名的法国剧作家嘛，而他们同时是这个存在主义的杰出的代表。所以呢，我觉得在存在主义的这种哲学当中，其实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自己的孤城和围城啊。 是，那这次表现的这个主题呢，在人人自危的围城当中，一对青年男女以不惧恐惧的姿态突破了戒严之下的集权统治，也唤醒了人们的希望。那在70年之后的今天啊，我们再一次走进剧院当中，去感受一下《围城状态》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真的是感觉到它的光华更加耀眼一些了。 围城大门已经缓缓地拉开了，只待勇敢的你一起去追寻一下人性的真相。因为不管什么时代，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时间，你会发现人性还是非常共通的一件事情哈。 这部好剧当然我们也要送给大家有去观赏的机会了。那我们节目的奖品也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2张。这次巴黎城市剧院携加缪作品首度来访中国，大家可以零距离接触到法国一线的先锋戏剧。 我们来关注一下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今天呢，我们还是会选出2名听众，所以呢，大家继续持续的去参加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互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相关话题是老师哪句话让你印象最深刻呢？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 那这次呢，就要送给大家我们北京天桥中心提供的《围城状态》的演出票2张了。我们今天是要送给两位朋友，每人2张，你可以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 是。 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就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想要去看这部《围城状态》吗？就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羽泉，《围城》。 一路朝着梦飞去，路上丢了叫做青春无悔的东西。荒唐岁月中，我一无所有的来去，去哪里？爱情就像断了钥匙的锁，解不开。光阴的剑穿过心头，痛也要继续。我们相爱的称谓困住所有思绪，进得来出不去。满城的青春都曾经为你我开启，杯中的浊酒倒映着回忆，

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电影跟电视的 OST， 让他们一炮而红。 就是当时的这个王菲翻唱的《梦中人》嘛， 对，《梦中人》的原曲。 对，之后呢，陆续以《Linger》以及《Zombie》以及呢《When You Are Gone》等歌曲来走红。噩耗传来呢，大家当时都非常非常震惊哈。 那现在虽然说终于有最终官方的这个死因推出了，可是他确实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用他的歌曲来一起缅怀他吧。这首歌曲就来自小红莓合唱团 Zombie。 卡境外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境外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0000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0000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00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境外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80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著名的音乐人黄舒骏，他根据自己的歌曲改编哈，而且请来了中韩两国的团队来共同打造了一个原创的音乐剧，叫做《马不停蹄的忧伤》，最近是在上海大剧院完成了他的首演。 哎，《马不停蹄的忧伤》的故事呢，是源于他自己的歌曲《永远20岁》当中的一句歌词：“只要有一天真爱出现，他就会安心老去。”而剧情也是由此徐徐展开哈。 嗯，那这部剧呢，其实也是穿插了黄舒骏的18首经典歌曲啊，包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恋爱症候群》啊，《思念进行曲》《烟渡寒潭》，还有这首非常熟悉的《永远20岁》。 嗯， 就保留了原曲的核心，也带给人一些全新的感受。我很喜欢这首把一个人的作品整个串起来，然后编成一部剧的感受，就是你既有故事串联，同样也可以感受到好的音乐， 感觉好像是一个人用音乐就串起了他完整的一生。 来自黄舒骏《永远20岁》。 听人说他年轻的讨人厌，他说别嫉妒我的容颜，怀疑有人能让他歇一歇，他已经没得好酒好泪，我们不争辩，因为今天是他的天，祝福的心满杯，看着他用力吹， 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全新途达酣畅淋漓，即日起购途达立享3年零利率，与途达共赴2018阿拉善英雄会，途虽远我必达，详情请洽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哎，猴哥，

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在一个秋季的暖阳高照的早晨，我们听到了一首名字叫做《春风十里》的歌曲。 姐，这首歌是想要送给我的老师，今天是教师节哈，就是老师的教诲呢就如谆谆的春风一样吹拂在我的心上。 是， 那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暖。今天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晒到了他今天给老师准备的礼物啊，还有一些花束啊等等的。那记者在今天这个节日当中给自己的老师发一个信息，祝福他们节日快乐。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很多朋友更多的给我们发来了老师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深刻呢？很多朋友也是发过来了，哎呀，感觉我们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老师啊。 对，但是呢我发现有的人呢今天完全不是关注在老师身上，而关注自己身上。芥末说，我们班主任曾经说过我，你说你全班就属你最漂亮，怎么不好好学习呢？我发现他这是一条自夸帖，是不是啊？ 哎，老师是个套路啊。 对。 还有 LK 说，小学老师我真的非常的想感谢他，因为刚刚上学的时候我超级害羞，还有一点口吃，那因为口吃呢就更害羞了，这就是个死循环。当时的班主任因为小小的我这样的状态吧，就用各种方式来鼓励我多开口说话，说的什么话吧倒是忘记了，但是我记得那种非常温暖的鼓励的目光，慢慢的真的口吃就好了，人也自信了，一直到现在非常的想念他。 哇，太厉害了。因为你知道国王的演讲那部戏当中的讲述治疗口吃需要那么长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一个老师其实用一种非常温暖的力量就帮你治好了口吃，我觉得这还是挺厉害的一件事情啊。 帅子也跟我们说，听到最多的难道不是老师好同学们好然后记得老师就说，好了好了别问好了，你们的时间太紧张了，还有365天，只有365天你们就将面临人生当中第一次最重要的考试了。这是中学老师说自己高考啊。 是，你说起来呢我想起我当年我们的这个数学老师特别的威严，每次我们说到老师好，这个时候他每次还要再盯一下，因为有的同学只是半站，你知道吗？之后呢，他再盯两下的时候，那些半站的人就颤颤巍巍的全部站了起来，然后他才说：“同学们好。 ”外说高中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哎，你们真的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啊！”好多老师都这么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感觉我说了什么你们压根儿全都没记住。 我记得当时呢，我们有一个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叫做：“有理不在言高，山高挡不住太阳。” 山高挡不住太阳， 就是有后半句。但当时我每次，第一句话我经常听，山高挡不住太阳是什么意思？ 对呀、啊，就我听完之后，我的反应也是为什么山高挡不住太阳？ 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具象的一种画面感，给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吧，应该。 所以老师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深刻呢？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第二时段要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话剧《围城状态》的演出票2张。 哎，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呢，请继续呢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著名的歌手艾薇儿自曝了最新的单曲《Head Above Water》这样的一个宣传照，宣布呢9月19号全球首播。前两天那个朋友圈已经刷爆了，说艾薇儿回归了啊。 是，那这一次呢也为歌迷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他说，我很开心终于可以向大家宣布新专辑首单的这个发布的日期啊。 是， 上一张专辑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了。那过去的这几年呢一直在家中和病魔做斗争，这是一生当中最糟糕的几年，经历了身体和情感上的战斗。但是我很高兴自己把这场战斗转化成了音乐，在床上 和沙发上写歌，那大部分的歌曲也是在这里录制的，而这些歌词就是我经历的真实体现，他们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让我自己振作起来，为了达到目标，为生活而奋斗。 嗯，他说我的音乐治愈了我，并且让我充满了活力啊、在我的印象当中，艾薇儿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充满了无限能量的朋克女孩，所以呢，在她今天的这个五年之后呢，重新发布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特别高兴，她又回来了哈。 是，我一定要支持一下艾薇儿的新专。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艾薇儿的这首歌曲，真的是深深的震撼到了我。我印象当中还是那个染着粉红色头发的女孩子，自己跳上舞台，抱着吉他弹唱的感觉。生活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非常的复杂，但是你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这首歌曲来自 Ever Lovage Complicated。 Yelling for, lay back, it's all been done before. And if you could only let it be, you would see. I like you the way you are when we're driving in your car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one on one, but you become somebody else around everyone else. You're watching your backDressed up like you're something else. Where you are and where it's at, you see, you're making me laugh out when you strike your pose. Take off all your preppy clothes. You know you're not fooling anyone when you become. 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歌曲来自蔡明勇，翻不完的夏天。 看来你还是非常眷恋夏天，跟我一样啊。 哎呀，多希望夏天可以翻不完，可是夏天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是的， 到了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啊。 嗯， 那么其实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因为北京持续出现了这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高颜值持续的时间之长，让大家觉得真的非常的惊喜。 对， 那么这样的美颜天空会持续到今天白天，因为从夜间开始云量就会增多了。 嗯，上周六呢，我们是迎来了白露的节气，昼夜的温差呢现在是越发分明了，所以如果您现在出门早的话，穿一件短袖会有点凉，但是太阳一晒呢，温度又很快会上升，真的是很难办哈。 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要带上一个外套。今天有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心我啊，就是静静你是不是感冒了。对，你们没猜错，我是感冒了， 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对自己把自己冻感冒的，所以就身体力行的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多带上一件外套，然后多穿一点啊。 嗯，